你问我呢啲问题，即系解决唔到 死局嚟嘅。 问题作为小 分局嚟嘅， 作为小市民都只能够发泄嘅啫。你咁讲， 咪所以咪就系走去办屙屎啊，寄下屎俾阿苏锦良啊，唔系点啊，大佬。 唔系你讲，因为呢个政府完全冇自主权噶嘛，系咪？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佢都要乜嘢都要向北望咁样样。咪其实我觉得即系呢、這个即系呢个一回事啦。其实我谂一般人都唔会指望佢做到啲乜噶啦。而家 唔系我唯一一个解决方法系点、啊？即系我个人嚟讲、啊，即系虽然我 office 喺湾仔咧、啊，即系我都唔会行去嗰啲旺点。 嗯， 即系费越烦啊！ 咁你即系让俾佢咯，咪 系啊？你真系让俾佢嘅啫。 弃咗咯。 喂，你大佬啊，你睇下我哋楼下桥底 拉勾咗佢咯， 桥底辣蟹嗰度。 系啊， 我永远行过去咧，都喺度即系过牧人行咁噶嘛，几、 啊、 辛苦啊！ 系啊， 系咪、啊？周围嗰啲夹喺度拖住。你煩唔煩嘅，你咪唔去行咯。 但係 suppose 我樓下嗰啲已經係消費 者。我都唔會去旺角嘅、啊，即係我都我係好唔明噶。即係嚟匪類監察院啊，院長佢成日喺度屌噶嘛。佢約親佢都喺旺角，哇！我最撚怕去旺角啊，大佬揸住架車又煩，周圍都係人，馬路佢係人車爭路嗰種啊。 係， 我都唔知點解你哋咁中意旺角嘅大佬真係，除非係宵夜時間。 人啊嘛，哥交通又方便。 真 係 吹漲啊，大佬！ 你廿四小時， 我係讓俾佢算嘅。嗱，我就唔同你爭嘅，老實講，唉，我怕撚咗佢哋啊，大佬，係嘛？ 係啊， 咁啊，呢、這個係經濟民生上邊啦。 嗯， 咁你講政治上邊都係 PK 噶嘛，係咪？政治上，喂，大佬，今期某周刊爆咗啊， 系啊， 系咪、 啊、 某呢、 這个搞党校 前呢个律师工会啊，系嘛，系、啊、嘛、啊、要搞党校啊嘛，系嘛， 律师会啫，唔系工会吓、啊，即系呢、這个阿、啊、何君尧，咁佢夹咗咧一个叫做系牛屎佬啦，即系呢、這个即系新界佬啦，就喺呢、這个呢、這个叫做系 松亚人系嘛， 吓、啊、叫做松亚人。咁佢就喺呢個叫做係 谷埔村人嚟嘅，全部都唔識。 總之地主一名啦、 啊，喺谷埔村咧，就將佢自己本身一個即係住宅單位咧，就改裝為一個叫做黨校啦，叫做全國鄉鎮幹部培訓基地啦。咁佢接受呢、這個。 又有菠萝学院啦、啊， 我以为你讲乜嘢嘅议题系咁重要系政治，大佬自己话自己搞个党校。啊屌你咪大撚把人都係咁啦，係嘛？ 唔係我但係好犀利。 普羅政治學院你算唔算咧？ 呢、這個何君瑤咧，佢話即係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咧，佢話：誒嗰陣時咩十八大嘅時候，誒佢哋揾我上去傾嘅。誒嗰陣時但原來俾人篤爆咗啦，純粹係一啲咧，即係一啲小組織嚟嘅就係原來係。啊！即系佢原来唔系，即系佢话佢同呢个中呢、這个一仔讲系组织部嘅，佢系 昆水。我俾你听，我睇完你呢篇嘢，我唔知点解你拣呢个 topic。我呢条友肯定系即系昆水友嚟噶啦，借啲耳，自己话自己同咩内地官员好熟，就自己搞党校，系嘛、就叫你包仔嚟上我堂。 嗯，仲要冇咩教啊？ 呢啲系局嚟噶，呢啲 set 粒嚟噶，大佬，屌系咪？喂，我学咩啊？我去。 吓、 啊，共产党党史啊， 政治理论 重新跟翻 嗰啲政治理论咯， 系啦，中国政治理论或者跟翻呢个中国历史啊， 系啊， 我真系想上下，大佬，你真系究竟你点样睇金田起义啊？系嘛，即系呢个洪秀全当年嘅叫咩话？嗰、那个叫做 太平天国之 太平天国啊， 系 消失的八十年嚟嘅，嗰啲系 喂共产党赞呢个咩噶嘛？要和当年呢一个嘅太平天国噶嘛？系咪？就话佢系农民起义啊嘛，共产党点睇义和团啊？ 嗯， 系咪？我又唔信你呢咁嘅粉肠咩何君尧？你识？就算你请嗰啲人系咪真系跟共产党路线嘅大哥？ 嗯，喂，其实搭错朵又喂有冇成本啊，大佬？唔系即系 冇成本 搭 我觉得咧就系点咧？佢 即系咁样俾人报咗出嚟咧？ 我觉得佢应该系识嗰啲咧，即系好低级嗰啲啊， 吓 嗰啲官员啊。就話自己搞個黨校，嗰啲友咧就諗住啊，我可以嚟教下，有啲水揾下咁。跟住你包仔咧就即係吹到好大，即係正如香港啲國際學校咁啫嘛。屌，吹到哇鳩咁撚大，咁你以為佢真係國際學校？跟住俾幾萬蚊一個月學費咁樣。 啊 喂，阿爺要搞黨校喺香港都唔敢做啦。收得你几多人啊？你 educate 到几多人啊？洗到几条友个脑啊？ 即系点啊？靠嗰啲咩港专啊、民建联、工联会啊嗰啲咪兴趣班简述 嗰啲系慢慢渗渗沙子咁渗咧，系可能仲好。跟住你一个 policy 嘅层面嗰度渗咧，就是、你搞反国教嗰啲好过啦。 嗯， 系咪呢条友根本系掠水啊？屌，你真系。 但系佢话即系据闻，即系呢个梁振英咧之前嘅助理咧， 佢唔系走去开幕咩？梁振英 话佢有，即系话有呢个 梁振英 嘅 助理先， 唔系前梁振英助理啦。 喂、哦，佢前助理 有、啊、有喂有呢个咩？ 前梁粉，你不如话屌个 唔系、哦？喂，等先，前梁振英助理有个大陆落嚟嘅吓，个系咪嗰条友仔？喂。仲要系女人嚟喎，系咪嗰条友仔生啊？ 陈怡 系咯， 嗰啲都系全部系昆水掠水友嚟嘅咋？ 吓， 边个话俾你听搞党校嗰啲？有边个唔系掠水啊？ 但系你唔好忽视佢个政治能量、啊。佢 我唔觉得佢咩政治能量、啊， 佢真系 你上完之后你可以选到区议员啊！你选完之后，你上完之后可以选到立法会议员。 佢喺呢个即系屯门嘅乡事委，佢取代咗呢、這个阿黄叔刘黄叔嘅。 唔系佢就咪就系似住呢样嘢呢条，系、 啊、 嘛？ 即係 以為自己，即係佢擺出嚟嘛。律師會會長曾經係做過，係、嘛？喺嗰個咩屯門鄉事委員會嘅時候贏過法叔， 係啊，係嘛？2012選過立法會， 因為你做過律師會嘅會長，所以咧你同內地有少少人物關係，咁、你係借搞一間咁嘅 蘇科 嘅學校咧。嚟揾錢 啊， 就咁簡單。 喂，但係咁講，你頭先講金田起義喎， 即係我而家做翻匪類監察院嘅角色啦， 係啊， 係嘛？即係某君做個電台名嘴，就以為自己講嘢好撚叻，就以為嗰啲嘅係政治理論，撲街屌！如果係嗰啲係政策理論，咁、跟住咧就再加埋自己做埋立法會議員，咪借呢個機會嚟揾錢咯！屌你真係。 大問題，佢揾錢都嚟有論述噶嘛？而家呢條友仔都有論述噶嘛？你頭先講金田起義，講義和團，喂，本身咪一班濕鳩走去論述自己嗰套。 佢之前係支持嘅遞補機制嘅呢條友係，即係佢都好撚積極下嘅其實。咁其實佢即係早期， 但我覺得阿爺咧，你唔好講得咁撚錯。佢、如果要真系即系搞香港嘅统战，搞意识形态嘅灌输，使唔使靠呢条友去搞一间即系收到1000多人嘅党校啊？你唔系讲捻少系嘛？你点样影响香港政治啊？ 但系问题，如果搞起咗嘅话，阿爷追认，喂，咁你共产党以后就依赖呢一个作为桥头堡，系啊，高调活动咯。 我觉得呢条友系即系嗰啲保育党嚟嘅，扑街屌， 系嘛？ 完全系 啊，菠萝保育啲定佢保育啲先 ？More or less 两个都系差唔多，大佬屌系嘛？你攞咗 certificate 屌，我印十张俾你啊！仆街屌啊！你又唔系咩名牌大学？你话北京大学都似模似样啊！你话嗰时嗰啲咪公务员培训嗰啲都有张沙纸啊？系嘛？我去过咁、其实嗰啲沙纸又唔重要嘅，就系、是、我识到咩人先重要啊嘛！屌、我嚟到你呢个党校，我识咩人啊，大哥？系、嘛？即系头先我讲笑咋，今年起义嗰啲屌我都识啦，我都识讲啦，几大最重要嘅咩系嘛 event 系共产党撑嘅，咁我跟佢条路线用乜义啫？如果要跟嘅话，系咪义和团又啱嘅，屌打鬼佬又啱嘅，挑红金交， 扶清灭洋啊 嘛，咪咯，自己都傻嘅，所以我觉得呢条友咧，即系你话嗰个咩叫咩名话 何君尧啊， 屌、即系真系唔记得咗， 嗯， 喂佢真系唔系借呢个机会嚟揾啊，即系。话有搭通天地线，其实根本呢系二打六嘅内地官员，跟住借呢个机会嚟 sell 佢嗰啲所谓嘅课程，咁咪即系搵笨柒。 即系 咪上完之后有咩仇先？ 嗯， 系嘛？我系咪识多几个中央嘅大官先？系嘛？有机会可以搵水先，我可以搞间药房先，搞金铺我嚟收自由行先，系嘛？唔系啊嘛， 但系问题你半年话报口咗，喂嗰班咁嘅官，喂你唔系中央嘅，喺地方嘅，喂我起码可以做下土豪啊，喂我起码可以好似嗰啲咩尼日利亚系嘛，喺北部嗰啲咁嘅游击队咁样买几个女仔过去，即系赚下钱都好啊，系咪先做人口贩子？ 嗯，唔系啊，其实唉呢、這个真系差唔多啦，呢、這个就唉呢条友，既然阿土你都睇，即系其实咁睇，但系其实佢都几叻噶，佢都黐得，即系同阿边个当年都有挥噶，即系起码佢黐着谢伟俊添，原来同谢伟俊搞个咩叫咩中产会，即系几乎谂住组党咁滞，而咧佢话呢、這个即系阿法叔咧，屌你即系搞咁 Q 多年都搞唔成党咧，即系佢黐咧都黐唔成，即系嗰阵时系即系黐呢个叫做系自由党，咁所以咧。即系呢条友，如果你系即系纯粹系以面皮去量度嘅话咧， 肯定好厚几尺， 好卵厚。咁啊，即系但系我自己本身系担心啦一样嘢。其实佢系正， 我觉得你唔需要担心啊。唉，你唔好替动眼党担心啊。屌佢啲统战工作完全都系失效啊，吴家祥 系嘛 系嘛？你回归17年嚟，屌你咪即系搞到而家，即系大家都系搞占中系嘛？ 吓， 大家都系仍然系心心不忿嘅。而家唔单止争埋你嘅政府，争埋你嗰啲人。

如果我都數你輕啦、啊，香港人唔係二仔四仔咩？屌二仔仔四仔底，其實應該冚牌嘅仆街，即係玩完嘅算啦。咁點解我哋要佔中？就因為我數你輕。搞公投，搞呢個群眾運動，屌共產黨疲於奔命，屌佢全國十三億人民都周圍喺度亂緊。你咪食住個世上咯， 咪泛民而， 同埋咧， 你講笑啊！ 學你話齋啊齋，遇到最後一著，乜柒都冇，我陪你乜柒都冇。嗱，我同你鬥到去2047， 唔係賣港 2047咯。 即係大家所講賣港泛民咧，佢而家就有個憂慮，就係話，喂，你佔中，佢個感覺就係你簽個意向書，其他人可以非常之勇武啫。佢覺得你簽個意向書啫嘛，搞唔成噶嘛。咁到最后你都咩都冇㗎喎。 唔係所以有啲人就 講 返 條 line 已經唔喺呢度㗎。即係大家你諗真啲呀諗明呀、 啊。係呀、啊。 其實我哋一咁樣如果我哋谷到好多人出嚟如果你又真係谷到20萬出嚟電子投票。 係。 其實嗰個就已經等於佔中。 係。 對唔使真係佔唔佔你佔中佢一定和諧你佢一定搵解放軍扮埋警察嚟去拉你。 啊、 打埋你、啊、殺埋你都得。 六四咁樣。 你因為而家嘅習近平我哋要為呢樣嘢呼籲你記得嗰個書店老闆真係好慘。 係。 俾人咁樣判十年。係咪你諗下啦習近平係心狠手辣啊。 嗯、 你睇下。 係姚勇戰嘅老豆。 係啦、啊、你諗下心狠手辣到咁樣你仲有你真係勁 對佢有期望 用返黃毓民當年嗰句退無死所啦大家。 唔係啊 你發退無死所你仲喺度講埋啲咁嘅嘢。 唔係即係你所講嘅賣港泛民呢退無死所係講緊香港市民㗎嘛。 香港市民退無死所賣港泛民大把空間賣港㗎嘛你。以後唔好叫主謀泛民啦唔係我打柒你啊。叫賣港泛民。 唔係佢哋就係諗緊香港人唔好咁勇武。 你 除非 你證明到你個別唔係賣港我嗰、那個。 唔 係你係民主黨。 我突然一 如果唔係你真係就係賣港。 主流泛民呢你想叫咩話你要咩 賣港泛民。 賣港泛民。 賣港泛民呢就好似啲鹹濕佬咁。 係。 又鹹濕又唔敢鹹濕。 係呀、 啊。即係你又要民主又唔敢呢去爭取民主。你實攞唔到 嘅，你都唔精節。 我頭先翻 你第一時間就喺度消滅咗三鬼。 啱唔啱啊？喂，你要鹹濕嘅話，你就要有膽嘅。呢、這個叫咩話？有色冇膽啊嘛。 係啊， 就係泛民啦。 唔係呢個你又要回歸翻佢哋本身嗰個組成本質喎。喂，佢哋本即係經濟思想啊，或者佢哋覺得真真正正爭取到之後，佢哋點算？ 即係啲咩意思？ 嗱，呢個唔使幫佢諗，即係你明白我知道，但係佢唔會咁樣諗。佢哋根本就係坐咗喺呢度，當份工咁打咗太多年，懶得滯。咁佢哋咧，而家唯一咧做人剩翻一樣嘢，其實同曾蔭權呢個賤格佬一樣， 係 佢淨係想要一樣嘢，就係要威，要威一次。即係總之我咧係唔係好似羅姆尼咁，我要選一次總統，選到得或者即係憑僥倖選到，就。即係得其所哉咁啊！選唔到我都威過咁樣，即係而家個泛民嗰種心態嘅好恐怖啊！ 有得選乜都得。 咁但係問題，佢真係有兩個成功嘅例子喎。梁家傑啦，跟住再嚟嘅就係阿鐵頭啦。 唔 係 叫成功，嗰、那個阿爺俾你試水，睇你點玩啫。 同埋佢知你贏唔撚到啊！ 唔係，佢阿爺當時亦都特別，你要記得梁家傑嘅時候啱啱23條冇幾耐，03之後，佢梗係要順應下你，俾你哋出嚟玩下，然後亦都係同時觀察，同時觀察提氹你落答，係咪啊？去到鐵頭就已經係擺明你陪玩啦，已經係唔重視佢㗎啦。 你做呢個民主花瓶啊？ 如果有邊一個蠢到嘉玲一認為呢啲叫做我都以前入到閘。好心你真係應該切咗自己嘅腦，呢個腦直情係草嚟嘅。 佢諗法就係、喂即係柒頭入到閘。咁但係問題柒頭如果認認真真咁做仍然可以做得低葉劉啊林鄭啊呢一類㗎嘛。 咩叫做認認真真咁做啫。即係如果你就算你講啊你諗嗱當你嗰個估計咁啊。 係。 真係阿爺俾你是但一個泛民入去。 係。 佢計算過邊一個泛民最冇贏面俾你入去。嗱搵返阿 AV 人啦佢而家已經即係直墮㗎啦佢除咗 AV 之外係乜都冇㗎啦。好啦搵返 AV 人落去。咁點啊？佢會揾乜嘢人令到你全港大部分人？你唔好忘記全港大部分人裏面有四成半係民建聯嘅，再加泛民裏面我哋嗰五成半裏面有好多人係好怕某啲激進嘅人嘅。 係啊！ 呢班人一加埋，一定侵贏你